准备大家 1,2,3,4 来到欢迎来自美国的一班 dancers。我近来被某事烦住，这是情志觉心意，我未明白当中的容易，谁多幸为令我慧眼内藏住了暗示，而还问我如何处置。多么想知想要知，我怎叫他曾成长心声写上白纸，他的琐事他的故事，浓浓我想知他怎过日子。你知尚未是意，我推测这段情是最后事，或这段情上要以前爱共情是猜心的意，挂念是没法治愈，我为何不够试试已开始将这困局终止，多么想知想要知，我等待他成成长心声写上白纸，他的琐事他的故事，共共我想知他怎过日子。未知想未是意，我推测他真正意思，未知想未是意，相信他很想跟我学埋个关子。 You wanna dance?